看过天空海阔，看过风景残碎，也是一种难得的完美。想要飞，想要追，想要青春留下一些故事和后悔。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走吧，一起走吧，哎呀，别问太多所谓。我真的叫的心，我想要不后悔，我想要别浪费。从黎明到天黑，唱着自己的歌，流着自己的眼泪。看过天空海阔，看过风景残碎，也是一种难得的完美。想要飞，想要追，想要青春留下一些故事不后悔。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找个属于自己的座位，你准备好了没？ 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4小时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特别节目，通过多个新媒体，包括北京广播网、北京电台微信小程序、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直播视频来进行直播。因为一位叫若水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问啊，说哎，你们的春节特别节目的视频在哪里播呢？ 刚才朱红说的那些都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啊。啊，有一朋友说你们今天这个行走天下节目真好听，太开心了，辛苦你。不是啊，今天我们是4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是2018年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 对，那么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呢，您将有机会获得200元的现金红包，以及嘉士英语提供的能力评估课程卡，还有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这些实物礼品。 事儿。为了做好这场脱口秀的春节直播呢，我们不仅邀请了专家学者，还和视频直播平台合作，广发英雄帖，线上征集能说会道的脱口秀英雄参与此次春节特别直播节目。征集活动自开始以来呢，受到了各路网络英雄的大力支持。 没错，从1月10号到25号，15天的时间里边，总共有35784名网友参与，产生了42506条视频，其中评论呢是261072条，被分享了46555次，点赞数也高达1311628次， 真不少啊！发哪条朋友圈能有这么多赞啊？这高手在民间，这话果然不假。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和厮杀，最终选出了3位佼佼者，今天来到了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的活动现场。其中刚才已经出场了的啊，有蚊子和小雪。 对，那么下面这段脱口秀呢，是由第3位胜出者98年出国留学经历、多才多艺的胖达威带来的。 好，那我们把信号切回到晚会现场。 好，谢谢各位。大家好吗？我是胖达威。人有点多，我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呢叫胖达威，然后呢我是一个东北人，我生在沈阳。我问一下在场有没有东北的老乡，请举个手好不好？好，谢谢老乡。那我这么问好不好，那个不是东北的朋友请举个手好不好？好好，我纳闷，就是一次手都没举过的，你们怎么今天是来蹭 WiFi 的是吗？上次就是在演出的时候，演出结束之后，我就和那个观众我客套一下，我说您觉得今天的演出还高兴吗？还满意吗？你猜那观众说什么？特别满意，网速特别快，打王者一点也不卡。听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要和演员还有和主持人互动，所以呢我问大家问题，大家一定得积极好不好？你要对对对，你要么是东北人要么不是东北人，你总得举个手吧，对不对？其实呢不瞒大家说，我之前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关于音乐呢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和修养。从小呢我就在沈阳市青少年爱乐交响乐团以首席演奏师的身份演奏了6年的三角铁。但是我这个人特别的轴，就是即使这个乐器啊特别的简单，我也想给它弄明白了。所以呢我在初三那一年啊，我特地写了一篇关于三角铁的音乐论文。论文的题目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啊会引起人深深的思考，发人深省。这个题目呢叫做论三角铁为什么不是圆形。结论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当你在演奏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脱手了，三角形就不会滚得很远。今天呢我也把我吃饭的这个家伙带来了，我为大家示范一下好不好？你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一旦脱手了，三角铁它就不会乱滚，对不对？然后呢也是拜这个音乐所赐，然后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流行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唱歌啊。然后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不好的风潮，就是最近的中国流行乐团有一个特别不好的风潮，就是歌手在唱中文歌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习惯性的唱一句英文，咔嚓一下出来就吓你一跳。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 特别过分，对不对？吓完你之后还你去哪，他接着唱歌没事人似的。然后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你说戴佩妮他为什么唱得好好的，非要冷不丁抽冷子一下唱一句英语来刺激你呢？我的一个个人的猜测哈，就是他想证明自己的英语说得很牛。但是问题是你想炫耀可以啊，对不对？你说一句难一点的，对不对？你说的这一句太简单了，连我那个专门跳广场舞的老妈都会说，你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对吧？你哪怕你加一句难一点的单词 But I don't know bro 你这样我妈顿时就听不懂了吧，对吧？之前呢，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国力更加的强大了，真的强大了，然后我们中国的文化真正的强大起来了，然后呢，就是这些老外他们在唱英文歌的时候，可以想方设法的蹦出来一句中文来炫耀，那个时候该多好。我虽然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但是呢，我今天在这里可以提前的让那一天到来，展现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大家不妨来看一看，就是当他们老外在唱外文歌的时候，想方设法的掺中文是一个什么感觉，好不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皇后乐队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有一首歌呢非常的著名，叫做《我们是冠军》，经常呢在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唱。我们就用这首歌作为例子，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来。 We are the champions， 我的老天。永远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No time for losers，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全世界的。好，谢谢大家，我是方大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奇葩说辩手艾丽幽默盘点2017年娱乐大事件，评说大师艾宝良精彩讲述老年人不服老的精气神，奇葩说辩手黄之中、胡建彪、李林的舌战交锋，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回家路上匆匆的脚步，是点亮万家灯火的温馨。 年，是年夜饭里浓浓的情谊，是感受合家团聚的幸福。 2017年，北京电台以声传情，与您时刻相伴相依。 2018年春节，北京电台汇聚八方名嘴，集合四海精英，诚意奉献一台声音的魅力大秀。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四小时精彩直播，陪您欢欢喜喜迎新春。 春节到来齐欢笑，合家欢乐喜临门，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品冠，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新年幸福。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那英，在这里我要祝愿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大笑。 初春雪漫漫，人间处处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云刚，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人财两旺，旺旺虎年，声声笑。 春晚送祝福，节目个个好，听众齐欢呼，新年气象高，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潘晨，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步步高升。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收看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盛博。啊，这下前任把你的现任给听走了。我回来了， 我们复合了是吗？ 在这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北京电台将为大家发放价值超过20万的现金红包和实物礼包。 对，我们得再说一下，大家得关注一下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是用来互动的，可以说您的听后感、观后感。如果想抢红包，要关注一下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 没错啊，那么咱们应该把第三时段的口令说出来了吧？ 来吧！ 哎呀，考验大家手气运气的时候到了。 对 啊，要说得出来，在我们服务器被广大朋友的热情击垮之前，把奖给对出来啊。 好，那我们就3、2、1，北京电台 贺新年。来，第三个时段的红包口令是 北京电台贺新年， 大家赶紧大声说出来。 多说几遍啊， 多说几遍啊。 还有实物奖品，由北京七彩云南庆丰祥茶有限公司提供的价值980元的普洱印象熟茶饼礼包，由社家英语提供的价值1980元的出国考试能力评估课程卡，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还有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的演出门票等等等等。 其实啊，在咱们今天的几位主持人里，有一位是属狗的。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人是不是对他到本命年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呢？ 没错，想着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进入了 这太夸张了 啊！ 不过呢，就是 48， 用那个油腻中年男，就是可能到了一个这样的年纪了。 对对对。 不过盛博，你虽然比他大，但是你是40一枝花。我跟你说，你这个现任跟这个原来的不太一样啊。 哎呀，要是都像你这么会说话呀，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单身狗、单身汪了。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为什么用单身狗来形容呢？ 普及一下知识啊。这个狗啊，虽然它很忠实，是人类的好朋友， 对呀， 但是在咱们国家文化里呢，自古以来，被在形容人的时候，基本上都带一点贬义。比方说啊，生气的时候骂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是是是， 不太好吧？拍马屁的那叫哈巴狗。 我知道，无家可去的丧家之犬。 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狗的意思往中性过渡了，比方说出现了什么考研狗、 IT 狗， 对，新闻狗之类的啊。单身人士自称单身狗，其实啊，我觉得是有一点自嘲自黑的意思。 来，汪一个。 汪。 那这样啊，我不戳你这个伤心事儿了，咱聊点轻松的好不好？2017年的这个娱乐圈啊，本人所在的娱乐圈也特别热闹。好，下面呢，让我们回到晚会现场，有请《奇葩说》著名的辩手艾丽为大家盘点一下2017娱乐大事件，回到晚会现场。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北京电台和大家一块儿过大年。我来自新疆，我是维吾尔族啊，我的名字正确念法呢叫做 Nurali Ablus。我们来一块聊一聊2017在娱乐圈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觉得2017娱乐圈呢，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这三个字就是烦烦烦。我不是结巴啊，是三个不一样的烦。第一个烦呢，是非凡的凡，不平凡的凡，就是那个吴亦凡的凡啊，知道了吗？后面那个女观众把口水咽一下哈，就是你。2017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非凡的一年。2017年不得不提《战狼2》这部电影，太火了。而《战狼2》的票房啊，最终定格到了56亿人民币，